我迈大步我去。这里边有计策的完全不知晓，他要知道啊，鞋谱搬家满漏旋是八成要倒。哎呀， 我妈妈， 你是你呀？去去去去去！快点去，我快点来，我快点跑，叫他两个见不着。 仔细听着，回事 这位女红妆，回家去对表妹，诉说一 此美貌的姑娘你却不愿，就是一兄我养啊。失言了 臣壮举臣罪， 彩虹花烛复交辉。 姑太太到， 好姐姐来了，请你进去 大姐大姐。大姐 为何来的这样快？ 是呀， 哎，这个轿子还是越快越好啊！ 原定子时到，咱们卯时就到了。 管他子时卯时的呢，轿子到了，咱们就拜堂。 好好好，两厢奏乐，唱新人。 手饭， 月娥真的拜了堂了， 拜了。 了， 你还真先斩后奏。 你说呢？ 我还说什么呀？我的夫人呐，常言道，胳膊大腿不能往外拧。你是丈母娘，我是老丈人。 你正可人疼啊！ 严齐严齐， 吓坏学生假尊敬，见识不好王三伯。 最后一位上场的是古文月，他在剧中扮演张无可。 三点头是街上这个女子真是漂亮，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好逍遥。我见幽莲难起草，满腔怨恨全抛掉， thank you.

赶考门进。 别客气，要做什么事情尽管吩咐，明儿是回来还是暗时送，吩咐一声我去下厨， 饭菜不知荤与素，饭店早与我烫上 且不轻狂。 Yeah.